第156集，你再也不能出去了。新年假期结束的第一天，仁义就接到了秋妍的电话，说案情有进展，需要他去分局协助调查。仁义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，没有直接答应，反而很突然地问道， 你也知道吧？ 秋妍怔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 你也怀疑我父亲是吗？ 抱歉任队长，我只是履行我的职责，但是应贤对老队长做的事我并不知情，他确实做错了。 那么催眠之后我父亲的嫌疑排除了吗？ 仁义一直没有问龚应贤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他哪怕提起这个话头都会怒意翻腾，他更不想从龚应贤口中听到他不想听到的答案。尽管他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，但他也知道催眠是不能做证据的。 以催眠结果来看，老队长没有任何非常规的行为，从情感上说我也不相信老队长有嫌疑，但我是警察，每一条线索我都必须去核实，应贤也一样，只是他用错了方法。 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？你们太小看我了，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，虽然会生气，但是我会尊重证据，我对事不对人，我会想办法证明我父亲的清白。 有一点龚应贤说得很对，现场证据确实对第一个进入火场的消防员不利，如果他能更理性地看待这件事，他也会产生怀疑。实际上他已经怀疑过凶手有消防背景，但他确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往自己的父亲身上想。这些天冷静下来后，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埋怨龚应贤，而是要维护他父亲的名誉，找到真凶。 我很抱歉。 这次去分局是你要我去还是他要我去？ 是专案组要你去。 好，我去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请了个假就前往红武分局。虽然做好了准备，但在见到龚应贤时，仁义脸上的肌肉还是不自觉地僵硬起来。龚应贤眼神暗淡，面色阴沉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没什么精神。在看到仁义的一瞬间，有万千复杂的情绪在双眸中涌动。秋妍站在一旁，神色无奈，欲言又止。 需要我配合什么？ 之前你们在现场发现的脚印，我们现在已经追查到了个人。这个人，我们怀疑他以前刻意接触过你。 接触我？这是怎么知道的？ 龚应贤将一张照片放在仁义面前。 这个人，你有印象吗？ 仁义扫了一眼，照片上是一个帅气的、有着灿烂笑容的少年，只有十几岁的模样。他摇了摇头， 没什么印象。他就是鞋印的主人。 对，他是施乃威的高三学生， 跟菲兰一个学校。 菲兰说他在他们学校很出名，是什么校草之类的，但两人不认识。 他们有过接触吗？ 没有。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接触过我？ 他放学回家的路正好经过你们中队，曾经进入参观，跟你们的战士打过篮球，在你们中队给他们学校做消防演习培训时做过小组长。他对消防和火灾的相关东西非常感兴趣，并且对你表现出个人崇拜。 对我崇拜？这是怎么查出来的？ 大部分是小谭通过他的社交媒体查到的。 他的社交媒体里有不少关于你的内容。 龚应贤冷着脸把笔记本屏幕转向仁义，一条视频率先进入了仁义的视线，那竟然是年前中队长学习的时候宣传部的人给他们做的采访。仁义记得这次采访，因为当时他正在吃饭，还要求对方别把他的吃相给放出来。龚应贤啪的一声按下了播放键，似乎用了手指敲击键盘所能使出的最大力气，声音居然颇响，甚至隐含着怒意。仁义在视频里看到了自己和严爵，起初两人正在吃饭，当镜头过来的时候，严爵亲密地搂着他的肩膀让他看镜头。 他们调侃谈笑，看起来十分熟人。自从上次严爵说过那番话后，两人除了在过年的时候互相通过微信拜了个年，再没有过别的接触。他也确实在回避严爵，如今再回头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严爵当时看他的眼神，确实有那么点不一样。突然，两只大手按在笔记本两侧，仁义熟悉这双手，他们白皙修长，完美的像艺术品，仿佛从不沾惹凡尘。仁义抬起了头，看着宫应贤，宫应贤也在看着自己，目光锋锐。宫应贤双手撑住桌面，高大的身躯完全挡住了顶灯的光线，将仁义笼罩在阴影之中。他用冰冷的口吻说道： 你知道吗？你跟他的这段视频在网络上点击率非常高，很多人说你们很般配。 应贤， 我是来协助办案的，不要再说无关的话题。 宫应贤强抑着怒火，仁义此时对他的冷漠与视频里对严爵的友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令他愤愤难平，令他极度不已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低声说： 我们怀疑他跟踪过你和其他消防战士，对你们的出警非常关注，对你们的新闻也都有收集。 他是跟踪狂，狂热崇拜者， 可能两者都是。 你没有找他问话吗？ 还没有，他是未成年人，我们很慎重。 这还慎重什么？他都出现在犯罪现场了。 我们今天已经联系了他的监护人，晚些时候就会带他来警局配合调查。其实今天让你来，也是希望在询问的过程中，也许你能帮上忙，观察他对你的反应和态度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 可以。 仁义实在无法把一个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少年跟邪教组织联系在一起，何况施奈威是国际学校，里面的学生非富即贵，也不大符合纵火癖的特征，也许其中有什么误会。 他应该到了，任队长，我先去跟他聊聊，等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。 好。 秋妍走到门口的时候驻足转身，看着宫应贤，用眼神示意他跟自己走，但宫应贤就像没看见一样一动未动。秋妍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开门走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宫应贤和仁义，还有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宫应贤默默坐在了仁义旁边，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，不转头也不说话，似乎只要挨着仁义坐着就够了。仁义却是如坐针毡，他走也不是，动也不是，他仿佛隐隐能感觉到宫应贤散发出来的热量。他终于受不了了，起身要出去，他一动，宫应贤也腾地站了起来。 你去哪儿？ 厕所。 宫应贤不由分说地跟了上来。仁义走了几步，终于忍不住回头。 你要干什么？ 我们要一直这样吗？ 你可以不这样。 那我们能和好了吗？ 宫应贤一眨不眨地望着仁义，眼神中甚至闪烁着一丝天真。仁义倒吸一口气，露出一个苦涩的笑。 我以前以为你只是不懂人情世故，现在我才发现你缺少共情能力，你太冷漠了，你体会不了别人的痛苦，你也不在意对别人的伤害。你不是真的为伤害我父亲而感到愧疚，你道歉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我罢了。 明明是你因为掺杂了私人感情而无法对事物做出理智的判断。如果你能跳出亲情的框架，仔细看这个案子，你自己也会发现你父亲多可疑。 就算他可疑，你也没有权利对他进行深度催眠，你自己也知道那么做违法，所以他骗我签免责协议。 免责协议是庞贝博士要求的。 所以庞贝博士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，对吗？你拿着这份协议这头骗我签， 那头骗彭贝博士进行非常规的医疗手段，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目的。你还敢用一副无辜的嘴脸要我不要再生气？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还是你根本没当回事？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护我父亲的声誉，所以要查案我100%配合，但我们之间不必再有别的接触了。 不可能，我永远不会同意。 这轮不到你同不同意。 龚影贤上前一步，挡在了仁义面前，他的脸上投出一片阴影，仿佛把他大半的情绪隐藏其中。他轻声说： 仁义，你费了不少功夫才走进我的世界，你再也不能出去了。